人生简单一点，喝的美丽，想的太多，放不下，提不起。 好像听到一句温暖

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， 高效才能高速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后的阳光下，如果疲乏实在让你找不到灵感，或是没有力气支撑剩下的一下午，不如起身泡个茶吧，再活动活动筋骨，给自己3分钟放松的时间，再忙碌也要站起来走一走，身体才是最重要哦。 Day.

伤伤自己，刻一个爱给你，在今生今世里。想你就乱乱乱逃去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今生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。 荒漠